的当中额外增加措施，令到余下两场辩论可以有更有秩序。委员会将仔细考虑可能会作出的改变，尽快公布。委员会同时赞扬担任第一场辩论主持人的华莱士，认为他展现出专业技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901点，升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72，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1，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21美元，卖出1,904.1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微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龙翔长道都有工程的，就是龙城长道都有道路工程。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是封闭，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而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的快线亦都是封闭，车龙就排到过了明爱医院。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而反方向将军澳出九龙入口一带亦都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淡干山交汇处。最后提提大家，在大坑东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大坑东道去九龙塘港铁站方向近住桃园街的慢线仍然是封闭，影响到大坑东道的车辆暂时不能够通往桃园街的。巴士路线 203C 和 702 都是需要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以为系延续咩？咁你未免太肤浅啦。 天那悲伤在处中，混杂一股能源挥散那日风尘，你转动成百分散尽重头。 就咁睇歌名，相信乐迷都会联想到如何掉眼泪呢一首系经典嘅。但系 Sammy 话佢嘅理解咧，就系伤心系有好多种层次，今次唔系一个延续，系全新一章嘅成长忍耐。左边应该系 Shumika， 加上 Daniel Zhu 填词 Wyman， 监制有蔡德才，加上 Shumika。上班两个星期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6位，郑秀文如何忍眼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开港漫， 相信冇人唔认识邱福龙呢三个字。究竟系乜嘢动力推使佢参与港漫制作四十年呢？系爱定系责任啊？ 当然我系热爱漫画啦，如果唔系唔会挨到咁耐啦，系咪啊？而我相信要做得好先有人睇，但系其实推动我系我屋企人。即系如果我冇屋企人，我相信我会退咗休。并且是讲嘅，我系为咗漫画牺牲啊，其实唔系。 如果你都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昼四至六，寻常试认真做，由子龙负责嘅慢动作啊！ 我系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砺敏感时刻， 去到十月一号晚上十点十分呢度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有敏大人，有 Kitty， 仲有阿摩莉。 Hello， 中秋节快乐， 大家好。 系咁啊，中秋节咧，即系好多人咧，即系我哋都会庆祝，就系食下月饼啊，同屋企人庆下节啊，咁样啦，即系希望有少少呢个开心嘅气氛啦。原来喺外国上个礼拜都咧，对于一班科学家或者研究人员嚟讲咧，都有一个开心嘅气氛嘅一个典礼举行。咗，呢一个就系搞笑诺贝尔啦。我哋成日都听噶嘛， 网上噶佢系。 今年就真系喺网上搞，往年咧就喺美国嘅一个大学入面搞嘅。咁咧今年因为疫情关系，佢就转咗上网上面搞。咁咧咁啊，讲下呢个搞笑诺贝尔嘅开始先，因为可能好多人成日都听，尤其是呢几年成日都听到好多，喂，搞笑诺贝尔，搞笑诺贝尔啊，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咁样，咁其实咧原来搞笑诺贝尔奖咧喺呢个2020年嘅时候咧，佢已经系举办咗第一届噶啦。但系佢最得意嗰样嘢就系，其实咧佢经常性都会嗌自己做第一届。即係去到而家啦，即係可能係今年29屆嘅啦，佢都會話俾大家聽話，今年係第29屆嘅第一次搞笑諾貝爾，即係佢都會係咁樣做嘅。 咁佢搞笑嘛？ 係一來搞笑啦，二嚟原來佢係即係佢背後係有意思嘅。點解每一年佢都話自己做第一屆咧？咁佢就係話，因為原來每一屆都係第一屆嘅話，就代表住永遠都係年輕同埋保持住活力。咁希望一啲科學家或者研究員。或者他们研究计划都可以保持着这个年轻和活力的一面的。每一年呢他们都会颁10个奖给你们估究竟有哪10个奖项，即是分别有不同的类别的，不同界别的。 医学。 医学还有。 文学。 文学。 没的。 没。 咁音乐 啱啱你关你事嘅，有一个系 电影， 唔系吓头先你讲音乐啊嘛， 系啊， 声学系一个 声学噶， 系啦，即系声音个声。是啦，是啦，声音和声学是一个奖，是啦， 声学 一个关敏大事的 写作， 写 他说文学不是， 不 是编剧， 不是编剧， 心理学啊， 哦， 心理学是一个，是，还有7个 科学， 有排估估六 十，有一个叫材料科学， 会不会厨， 不好意思，刚才你说医学啊嘛， 医 学是一个叫医学教育。 哦，医学教育 系啦， 哦，即系一个医学，一个医学教育， 唔系医学教育， 仲有食物有冇啊？ 食物 冇， 有好多嘅科学家鼓吹呢一样嘢之后系食物嘅昆虫学， 昆虫学 系啦，仲有四样，哦，讲埋啦，有经济学、物理学。原来唔好意思啊 ，Kitty， 你讲得啱啊，医学同医学教育系两样嘢嚟噶。嗱，分别重新嚟讲一次啦。传统嘅咧有啲咩咧？物理学、经济学、医学同埋和平嘅。而大家都估唔到嘅系咩咧？就系声学、心理学、管理学、昆虫学、医学教育同埋呢个材料科学等等。咁咧好啦，咁啊，创办呢一个嘅搞笑诺贝尔奖嘅创办人咧，佢叫马克阿伯 拉罕斯，咁我哋叫做马克啦。 阿 Mark 系啦，阿马克咧，原来咧亦都系每一年呢一个嘅搞笑诺贝尔嘅长年 MC 嚟嘅。 哦， 因为佢除咗系呢个创办人之外咧，亦都系呢个创办呢个主办单位啦，嘅叫做。不大可能的研究呢本杂志嘅总编辑嚟嘅，咁佢就话点解会有呢个嘅搞笑诺贝尔奖咧？佢就话因为佢细细个咧读书嘅时候，佢嗰阵时读哈佛嘅数学系嘅，咁就见到好多啲教授咧提出咗一啲听起嚟好似好疯狂又好有趣。亦都佢覺得將來係可以改變世界嘅研究，但係咧最後尾又俾學院咧僵化嘅體制駁回咗。咁、但係佢就好慨嘆呢一件事啦。咁但係如果一個咁嘅研究咧，佢雖然可能俾學院僵化咗，僵化嘅制度駁回咗啦。但係如果呢一個嘅研究將來隔咗幾年之後，佢好成名、好出名嘅話咧，跟住之後咧。佢又會即係會有翻呢個理論嘅，但係個理論已經變得一個咧，就係咧制式化嘅內容，但係就嗰啲好得意嗰啲有趣全部就冇曬啦。咁、我都想問一下問大人，你平時可能要做好多 project 啊，做好多研究嗰啲噶嘛？係咪都真係有啲係真係好搞笑的？ 你要過堂噶嘛？你我講過呢、這個，頭先我以為你問 系、 這個 喺都俾人石 ban 走嘅， 僵化啊！你個學術嘅興趣咁都會有嘅，因為有時你趕住畢業咧，咁你本來諗住哇呢個 idea 好好啊，咁但係咧啲老師都話喂我哋冇人做呢啲嘢嘅喎，你做可能第一啦，你做嘅時候。你可能遇到即係啲困難啦，咁跟住你再翻轉頭做嘅時候，可能你唔夠時間做嘅咯，咁你就畢唔到業嘅，咁所以好多人咧就為咗畢業啊，可能會。揀一啲穩穩陣陣嘅嚇，做開咁上下，然後再歪少少嚇，係啊咁樣。 所以嗰啲搞笑嗰啲就冇乜噶咯，已經。 我搞笑好難畢業嘅喎， 所以佢都覺得好灰。咁所以啦，咁我畢咗業之後咧， 佢梗係唔係專登搞笑嘛？ 係 結果搞笑啫。 係啦，或者佢嘅理念，即係佢研究嗰樣嘢，大家會可能覺得搞笑。咁好啦，咁佢都話咧，咁啊，直至到1990年嘅某一日啦，嗰陣時嘅馬克咧，其實已經出咗嚟做嘢6年，即係俾做咗好耐嘢噶啦。咁當年咧，佢已經係一個軟體公司嘅老闆6年噶啦。咁生意亦都開始有起色，即係其實可以繼續揾錢啦。但係佢突然間喺90年嘅時候，突然間叮一聲個腦閃出嚟，佢就覺得。如果我去到90岁嘅时候谂翻转头，因为佢好中意写作嗰啲嘢，佢觉得如果佢一直都未有一个可以自己嘅出，即系一个写作或者一啲文章可以出版嘅话，佢觉得自己会好沮丧。于是咧，佢又唔系科学家啦，咁但系佢不停喺度写好多文章，就会寄俾好多唔同嘅杂志写。咁好难得有一本嘅杂志咧，就系、一本叫做《幽默嘅科学》嘅一本杂志。咁啊，当时个名叫做《不容复制的结果》。咁呢一本杂志咧，竟然咧就採用咗佢嘅文章，仲同佢講：喂，你愿唔愿意做埋我哋雜誌社入面嘅編輯之一啊？咁講，咁佢即刻答應啦，佢梗係開心啦。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啦，即係90年之後嗰4年裏面咧，上晝佢就係呢一個軟體公司嘅老闆，放咗工之後咧，佢就變成呢個雜誌嘅編輯啦。咁跟住到咗4年之後，呢本嘅雜誌社咧。差唔多執笠喎，要倒閉咯。於是佢就 搞笑啊， 係啊，好嗰啲峰回路轉啊。於是咧，佢就同朋友一齊咧就夾埋咗，喂，不如我哋買咗呢本雜誌佢啦。於是嗰陣時之後就改咗名啦，由呢個叫做不容複製的結果呢一個嘅雜誌咧，改咗名叫做而家呢一個咧就係叫做不大可能的研究呢一本雜誌啦。咁而呢一本雜誌亦都係搞笑諾貝爾嘅主辦嘅機構之一。咁一陣間。可以讲下佢嘅初衷啦，同埋其实上个礼拜咧已经公布咗边10个人攞奖噶啦，咁亦都可以讲下究竟其中4个搞笑嘅攞奖，究竟佢攞啲咩奖咧？ 这分贝的发烧，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 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连接，每个动作都像新的东西，就连盒子的冷静在深海里，寂寞的宿命，我真心有你和我对拼，八十分贝的空本公路无尽，乘着风飞过雨天的泥泞，抱紧我奔向也要到找爱的永恒，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频率，感觉这份爱几次，就算是想重分配，不会是相同颗子。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 这个是 Michael C 的新歌，歌曲名字叫做《对频之间》。首歌时间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会讲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咁呢一个奖咧，佢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其实咧，点解会有呢个奖嘅初衷咧？就系世界上面咧，佢觉得好多个奖都系颁俾一啲最好嘅研究员或者科学家，或者一啲最差嘅科学家。咁所以即系会话佢哋啊，或者即系会攞佢哋嚟讲啊咁样。咁所以佢今次呢个搞呢个搞笑诺贝尔奖咧，唔系计较佢究竟嗰个研究系好啊定系唔好嘅。但系佢唯一嘅指标咧就系乜嘢咧？就系你呢个计划或者你做呢个研究会令人笑。笑完之后会令人发人心省嘅。 咁 几好啊。佢话总之你要有呢一个嘅目标，你达到你就可以申请。跟住睇下会唔会即係大家筛选完之后会唔会成为呢个嘅得奖者啦。佢话因为呢科学家嘅工作就係要试图啊去了解冇人了解嘅工作或者一啲嘅嘢。佢话日常就係不断喺度失败再体验再失败再体验。唔会知道几时会有一个好大嘅胜利或者你得到一个好大嘅结果嘅。佢话咁灰嘅情况之下 下佢点解唔俾啲幽默感咧，即系俾啲搞笑咧，自嘲下咁样，咁等自己个人生都可以即系有翻啲正能量咧，咁样。咁啊就话咧，搞笑诺贝尔奖咧系唔会有巨大嘅金额嘅奖金嘅， 咁搞笑啊！ 咁中咗会点咧？系啦，中咗会点咧？你可以上到台里面用十二个单字去解释自己嘅研究， 十二个单字咋？ 系啦，同埋仲有一个，咁我谂嗰个应该都开心嘅，就系从真正嘅诺贝尔奖嘅得奖者嗰度咧个手。上面攞到一个奖杯，咁、 哦、 但系咧今年就爆啦，因为今年嗰个嘅奖杯咧啊，讲埋嗰个嘅提名先啦。咁头先都话啦，呢个搞笑诺贝尔奖，所以一开头咧系冇乜科学家或者冇乜嘅研究中心咧系肯去提名或者肯去攞奖啊， 因为惊搞笑咗， 系啦， 觉得哎呀佢设计嗰啲真系好搞笑噶咋，太难笑。 系啊，又或者觉得因为佢有一个专访啊，访问翻呢个马克嘅，马克就话一开头搞嘅时候真系冇人嚟噶，因为佢担心他们的学术前途 会受到影响， 毁于一旦、啊啊、一攞奖就弊啦。 而家会好啲啊，我觉得啲年青人其实都唔好佛系，系随缘啦。如果去玩就玩啦，咁 唔系，反而已经唔系随缘啦，系上进添啊， 好上进添啦。 系啦，即系譬如好似敏南咁，可能敏南会觉得喂，都系唔好搞我啦，之后我喺心理学界里面冇噶啦，咁样 唔系、啊，我好有兴趣、啊。敏南反正喺心理学界都冇噶啦， 系啊，就去搏一搏咁 啊，做一啲研究，咁佢就话反而而家咧近年咧就越嚟越多科学家或者一啲机构咧、想尽办法去联络佢去自荐、哦，喂，我嗰个真得嘅咧，你睇下啦，系啦，你睇下啦，咁，咁佢就话咧嗰个方式系点样咧？就系、是、除咗咧，即系阿马克啦，会喺嗰个嘅受奖者入面啦，去点样揾到呢个人咧？就系、是、除咗会喺广泛嘅唔同嘅阅读科学嘅期刊之外咧，每一日佢一起身就会有。差唔多成一百个嘅 email send 咗俾佢， 哇！咁佢生活咪好有生趣？ 系啦，佢就话呢一百个 email 咧，即超过啦，或者差唔多一百个 email 咧，都系推荐话你真系揾我啦、嗯，我有一个好嘅研究，你睇下啦咁样。咁、佢自己都会睇下大概系啲乜嘢。咁睇完之后咧，佢就会再同一百几即系百几个搞笑诺贝尔奖嘅委员咧。一起定期每個月去研究再篩選出嚟， 哇！咁多位置 好認真嘅，係、咁佢就話所以呢一個就係佢哋點樣篩選到最後每一年嘅九月，佢哋就會有呢一個搞笑諾貝爾獎嘅結果啦。頭先問大人都講啦，今年咧就因為疫情關係啦，佢哋就轉咗喺網上公佈，平時就喺哈佛大學入面嘅一個劇院入面公佈嘅、 嗯， 因為佢哋覺得係一個最莊嚴嘅劇院入面做一樣搞笑嘅嘢。 哈佛大學肯租俾佢。 系啊，佢就话呢一个嘅就系好大嘅反差，咁啊，亦都可以话俾大家听，科学就系有咁大嘅反差，而且科学家都可以系咁大嘅反差。因为喺入面佢话好多科学家都要做一啲搞笑嘅嘢，例如佢上台嘅时候啦，头先都讲啦，十二个单字啊嗰啲。咁好啦，咁啊今年原来都有主题嘅、今年搞笑诺贝尔奖嘅主题咧就系 bugs， 即系啲虫或者一啲错误。 咁可以电脑嘅嘢啦，或者系捉虫嘅嘢。 佢就系觉得因为今年啊，佢觉得好多错误。佢话其实原来呼应今年发生嘅嘢，佢话根本上系一个错误嘅一年咁样咁话。咁、所以咧今年个奖杯系点咧？我忍唔住笑， 好似虫咁样嘅。 每一个人得奖，我会俾一沓纸你，即系问答你攞奖啦，恭喜你！咁你会一沓纸，跟住 Kitty 有沓纸，我阵间咪后可以俾你睇个沓纸。咁嗰沓纸系咩咧？就话俾你听。今年嘅奖杯系你一个 3D 打印嚟嘅，呢个沓纸你自己攞去 3D 打印，跟住就会变咗个奖杯咯。咁嗰个奖杯仲要系点样咧？就系、是有可能有室嚟嘅。即是跳蚤形状的那个你打一 下。好核突的跳蚤。 是啦 ,3D 形状或者曱甴。或者是这个电脑程式的错误即是一个笔我不知道是什么公仔啦。总之就是那个奖杯就是这些东西啦。又或者是一些病毒啊有些虫啊这样。咁跟住呢好啦他就说今年啊其实都会有四个抽取四个搞笑的出来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医学教育奖。俾你估究竟系咩人攞？其实咧总共有十个人嘅，你噏中一個。 但系今年其实因为 Covid 啊嘛， 但系佢搞笑， 但系佢呢个又搞笑， 仲要系其实正式嚟讲，佢唔系关于医学嘅人嚟 嘅，但系关于医学美容嘅。 但我哋识噶， 识 即系讲得出佢个名嘅直头。 有啲你哋系识嘅。 至少你有三個你哋識嘅， 即係明星嗰啲嚟嘅咯， 名人， 名人啊， 名人， 嚇，醫學教育啊， 醫學教育獎， 嚇，係咪足球員啊嗰啲？ 唔係， 醫學教育嗱， 佢今次醫學教育獎咧嘅前言就係對死亡率造成嘅影響， 嚇， 係啦，有十個， 哇， 名人。 我其实都不是很明 白，不要紧，再讲多一点。 我不是很明白题目啊，我答不到啊 ，Miss。 政治人物疫情的发言对这个死亡率造成的影响， 咁一定比阿特朗普 咯， 系啊，特朗普攞咗，仲有就是约翰逊攞咗。 哦，咁佢都中咗噶， 系啦系啦，其实都多人中嘅，跟住包括咧，即系有十个咧，一啲国家嘅元首系攞奖嘅，咁头先都讲咗咧，就系特朗普，有约翰逊，咁一阵间可以再讲埋究竟有边几个嘅元首攞咗呢个奖，咁呢一个奖咧就系今年搞笑诺贝尔啊嘅医学教育奖嘅得奖名单嚟嘅，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嘅新闻，转个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警方话，截至夜晚十点，多区一共有最少86人被捕，其中74人包括4个区议员涉嫌在铜锣湾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余被捕人士分别涉嫌触犯管有攻击武器、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另外有20人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警方又说，在今日各区公众活动当中，不同媒体的记者能够在公众地方采访，说明近日警察通例就辨别传媒代表的新修订，对记者在公众地方的采访权无影响。有市民夜晚登上狮子山山顶，沿山脊线亮起手机电筒，亦都有人在山顶插下旗帜。警方在近狮子山公园的登山径入口布防，并记低落山市民的个人资料，检查随身物品。夜晚大约九点半，有现场警员说，狮子山山上有可能的非法集结，为市民安全着想，暂时不准市民上山。有附近居民要穿越警方防线，警员要求他们展示住户证之后放行。伊利沙伯医院一个男护士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院方初步调查没有证据显示那个员工是在院内受到感染。院方说，那个护士星期一开始出现咳嗽，到昨晚因为发烧前往急症室求诊。院方得悉有关测试结果之后，随即通报卫生防护中心，并进行流行病学追踪。院方说，这名护士在病房负责一般临床服务，工作期间有穿戴合适个人防护装备，过去两星期没有接触确诊病人，病房至今没有病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本台电视节目《以事论事》说，12名在内地被捕的港人全部正是被本港警方通缉。他说，与内地警方设有互相通报的机制，当有港人在内地被刑事拘留，就要通知本港警方。警方的职责会看被拘留人士有没有犯下香港或者跨境刑事罪行，以及有没有人协助逃犯离开香港。被问到警方现在应对暴力示威的策略和以往有什么不同，邓炳强说，半年之前经常有数以万计的人上街，当中不少是和理非，他们并非采取暴力，但就包围住一些暴力分子，让他们攻击警方作出破坏。邓炳强承认，警方当时比较难处理，在执法上面对困难，但现在示威活动已经比较少和理非参与，令警方得以集中资源对付暴力分子，例如在一些策略性的地方设路障，令一些人不敢拎武器出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812点，升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1点，升8点。

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讲嘅咧就系呢个搞笑诺贝尔奖，今年得奖嘅其中一个嘅奖项就系、是医学教育奖。咁咧佢就话啦，有一班嘅国家元首系攞奖嘅，咁分别咧就系、是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啦，英国首相约翰逊啦，俄罗斯嘅总统普京，巴西的总统、印度的总理、墨西哥的总统、白俄罗斯的总统和土耳其的总统，还有就是土库曼总统等等的。咁呢就是个得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身体力行告诉全世界、面对这个的疫情的时候，他们呢比科学或者医生更加懂得病毒咁话。咁尝试呢个主办单位呢都试过找呢班的政治领袖，他有冇人过嚟攞奖啊？嗰啲嘅，结果系冇人理佢。好啦，咁啊， 唔想隔离咩？佢 可能系隔离， 英国去美国唔知使唔使隔离。 今次市长嘛，市长攞奖嘅，系、好啦，跟住第二个啦，咁啊，第二个搞笑嘅奖咧，关心理学事噶。咁佢就话原来咧，一个人自唔自恋咧，可以从每个人嘅身体嘅其中一部分可以睇到。 手机 唔系。到底边度？自己身体嘅部分唔系手机，手机唔系自己电话，唔系头发。 睇到，即系呢个研究啊？ 呢、這个研究啫， 系搞笑定系咩噶？ 心理学嘅奖项嚟嘅，我觉得搞笑嘅。 哦，即系意思嗰、那个得奖者佢嗰个研究就系讲呢样嘢， 系啦，就系讲呢样嘢。佢就发现咗，即系呢一个嘅研究嘅人啦，佢系加拿大大学嘅一个学者嚟嘅。佢做咗个研究，佢就话究竟一个人自唔自恋，原来从身体某一个嘅地方系见到嘅。 个嘴 唔系。啱啊，都系个头部嘅， 对眼 唔系 鼻哥，唔通咦？佢冇咗咩啊地方啊？ 眉毛啊， 哦， 佢竟然话咧，即系咧，呢个眉毛咧，其实系可以睇到嘅。佢话人可以透过面部嘅特征嚟辨别到底对方系咪，即系话自己系咪一个自恋者啦。眉毛更加系关键。佢最后得出一个惊人嘅结论，佢就话：如果你眉毛越粗越浓，颜色越深，呢、這个就越自恋啊！但他没有讲到那个研究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是不 是假的？但他就因为这个研 究。论述如何呢？ 是的，因为这个研究他就拿了这个心理学奖 了。 但是你也快点整一个研究。 但他真的是一个学者来的。 他真的是一个学者，他是加拿大麦科文大学的学者。他叫做贾科明。是的。好了，咁我哋讲埋啲 假科明啊，听唔听啊？假科学嘅 friend 啊， 系啦，好啦，咁跟住我哋再讲一个啦，经济学奖 系 啦，咁佢话经济学奖原来咧从人类某一种嘅行为咧，就可以睇到嗰一个地方，即系佢住嗰个地方，嗰、那个嘅贫穷或者富贵嘅差距大唔大咧？即系有啲可能系贫穷，即系贫富唔系好悬殊嘅，咁有啲就可能好贫富悬殊噶嘛。不过原来从人类嘅某一种行为，佢可以睇到嗰个地区系啦，会唔会系一个贫富悬殊嘅地区咧？ 某一种行为， 如果喺香港，我就睇下佢搭唔搭地铁。 唔系呢个行为咧，系人同人之间嘅行为嚟嘅，系啦， 即系打唔打招呼咁样，系咪啊？ 类近啦，但系就再亲昵啲嘅。呢一个嘅研究系由英国阿伯泰大学心理学家，都系心理学家嚟 嘅，系就剖析紧一个经济学嘅现象。 而家有啲叫经济心理学啊嘛，上次我哋讲嗰个 decoy effect 咪系咯， 系啦。咁究竟系啲乜嘢嘅行为？人同人亲密之间嘅行为？ 系两个唔陌生嘅人啦，定系两个熟悉嘅人？ 我觉得系熟悉嘅人， 系即系佢哋多唔多拖手咁样？ 系啦，但系系啦，一啲亲密嘅问嘅， 系 石面 最近啦，女近啦， 石嘴， 佢就话咧呢个嘅心理学家咧就率领咗一队嘅研究团队啊，就以嘴对嘴亲吻为题，咁咧佢就透过访问咧就访问咗嚟自苏格兰、波兰、法国、哥伦比亚、澳洲、尼日利亚、印度、美国等13个国家，总共有2300个的参加者，去了解人类石石的时候这些亲密行为啊，啲态度咧，对国民嘅健康啊、GDP 啊，相对咧财富之间嘅关系、啊。咁佢就话咧，根据佢哋咧就要答一系列好多嘅问题，包括就系你觉得石吻重唔重要啊？ 你觉得锡边度先至系最好啊？你同你嘅伴侣嘴对嘴锡嘅频率又多唔多啊？即系有好多呢啲嘅问题，或者好多呢啲嘅研究嘅题目俾佢哋嘅。 嗯， 咁结果咧呢对嘅研究团队咧最后得出结论就系、是。贫富悬殊越差距越大的人呢，原来他们越喜欢去锡锡或者接吻的。他就说可能呢，即解释原因就是可能因为当环境呢能够提供的保障越少的话呢，他们那些人呢，即入面的人就会觉得人际关系的价值就会越高。所以呢锡锡正好呢就是展示着人类的亲密关系入面所做的承诺。所以他就说如果锡锡越多的话呢，就贫富的悬殊的地区呢就越大的话。 消遣都不无辜，平明摇美发借感情，如何期待你替我辛苦？为何勉强到我都几乎离弃是非不顾？为何也算爱我，但动机很模糊？就算撕开一身皮肤，有肉有血，有哪位在乎？能挨完你，亦自觉庇护。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痛恨啊，曾成就太好心肠，期望宽恕你都侮辱我善良。处压抑悲愤，为何会对爱女性讨好比仇人？对得起真实的情感，要像野兽发誓先将人，为何还要伪善到呕心？恨你从头到尾都不正常，何时能算账？为何还怕报复完了，叫谁人心伤？可痛恨爱，曾成就太好心肠，宁愿憎护你用恨疗愈创伤。为何还算账？遗忘人性破坏情绪，也无人紧张。哦，痛恨够，为留风化的心肠，无奈怎发誓始终没你在场。 听过许廷铿的歌曲，歌曲名字叫《恨》。剛才就讲了、今年搞笑诺贝尔奖入面的其中三个比较搞笑的奖项的得奖啦，而家讲埋第四个啦，第四个就是材料科学奖。 嗯， 咁呢个材料科学奖呢就是呢有一个嘅科学家或者研究员啦，咁佢呢就是、其实佢一个助理教授嚟嘅，咁佢就尝试用一种非常之唔讨好嘅物料去做一把刀，咁嗰把刀做完出嚟之后到底又有冇用呢？咁样咁俾你估啦，呢一种其实係非常之唔讨好嘅物料嚟嘅、嗯、你估佢哋用咗啲乜嘢嘅物料去尝试去整呢一把刀呢？ 咩刀啊？ 普通可以戒到嘢嘅刀係啦，尝试睇下係咪真係可以运作到用到嘅把刀。唔係 唔讨好、啊。 呕心唔讨好。 屎 系啊，即刻答得错，真系啊！佢就话 刀啊， 系啦，原来相传咧，点解佢会突然间会啊谂起呢一样嘢，尝试整把刀，睇下用唔用到咧？佢、 嗯、 话原来相传有一个咧纽特人，佢因为咧困于呢个大风雪入面，手入面又冇工具，咁、嗯、于是佢就攞自己嘅粪便，佢、 嗯、 就尝试整一把刀。跟住結果咧，佢就話佢自己攞呢一把刀咧，就真係殺死咗一隻狗，因為當時佢喺大風雪入面啊，佢唔佢就死，唔係佢死就佢死噶啦。咁、嗯、所以佢就攞嚟可能充飢嗰啲啦，又或者同埋之後咧，嚇、嗯？ 睇下你係軟定硬嘅啫。 係啊， 點樣整到硬 咧？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嘅大學研究嘅助理教授，佢就真係嘗試究竟佢用咩方法可以做到咧，就研究呢一樣嘢啦。 凍到 雪硬咗佢咯， 雪條咁咯。 係啊，類近啦。咁啊，講埋呢個故仔先。咁結果佢就相傳呢一個人咧，因為大風雪入面原本佢死緊噶啦嘛，佢就係因為攞自己大便整咗把刀之後咧，佢就殺死咗狗啦，攞嗰只狗嘅肋骨去做一個雪橇，跟住之後另外咧，佢攞啲皮就綁住另一隻沙，即係冇死到嘅狗，而令到佢成功可以出走呢個大風雪，而跟住就條命就冇事。咁好啦，咁有一個咁樣嘅相傳嘅故仔喎。 我睇嗰套電影唔係咁嘅喎。 係啊， 北極物唔係南極，北極物語啊。 系咪啊？ 啊，嗰度 有几套嘅， 讲六只狗定八只狗啊嘛， 系我唔知系咪嗰个古仔啦，但系佢就相传就话有个咁样嘅古仔。咁、嗯、于是咧，美国俄亥俄州咧呢、這个大学人类学嘅助理教授啊，佢叫艾伦，佢就决定不如试下自己做一把刀睇下得唔得啦咁样。咁但系佢整呢把刀嘅时候个过程咧，其实都辛苦，辛苦在咩咧？佢就要食翻一啲類近喺呢個好凍嘅地方食嘅嘢啊！咁、例如係咩咧？佢為咗做出一把最接近嗰陣時嘅刀，佢就唔單止八日連續八日食高蛋白質啦、高脂肪酸嘅北極飲食，之後咧再將自己嘅糞便咧擺到雪櫃凍到零下五十度，跟、住之後咧再將佢咧拎翻出嚟就錯成一個好利鋒利嘅刀鋒咁樣。咁好啦，咁啊當佢整完曬所有嘢咯，咁啊諗住攞去睇下戒塊豬皮，睇下戒唔戒到啦。俾你哋估個結果戒唔戒到？ 戒豬皮啊？ 係啦，佢嘗試就戒落個豬皮嗰度。 咁戒到咯，佢都有獎攞咯，係嘛？ 佢係啦，頭先都講佢個指標就係、無論你好定壞嘅研究，係啦、只要一個搞笑嘅研究，但係背後又俾人哋發人心醒嘅，你就可以攞到，即係呢個宗旨嚟嘅啫。係雖然唔代表一定成功嘅，但係亦都有啲係會成功嘅。 哦，咁咪戒唔到咯？ 係。 我买佢戒到啦，佢都系研究人员嚟噶嘛，都做到 铁柱都磨成金啦， 实做到啲嘢出嚟嘅。 好啦，咁啊公布啦，呢一个嘅助理教授艾伦咧， 系啦， 结果系搞唔掂噶，佢花咗劲多心机同埋研究去做呢个研究啦，结果食白果。不过佢就话啦，有一点好重要嘅， 即系屎系做唔到 刀， 系 啦，屎系做唔到嘅， 但铁柱就可以磨成， 即系佢推翻咗嗰个传说啦， 系啦，推翻呢个传说。佢话因为嗰把刀咧拎到出嚟就用错。 即系一离开咗之后，佢就融咗啦，佢就根本上拣咗。 你啲都仲要做研究， 系啦。佢就话呢项嘅研究咧，其实系有意义嘅。点解咧？佢就话因为突显出证据同事实验证嘅重要性，即系话你有个相传嘅故仔，到底系咪真得咧？系啦，佢走去验证。 呢个等于如果系一个福尔摩斯，到底只狗嘅死因系点样嘅咧？系咪真系俾把屎刀杀死 咧？就整一把屎刀出嚟啦？ 系啦， 冇嘅。 但佢系咪净系攞咗人嘅粪便啊？ 佢攞自己啊，佢所以特登自己食 八日。系咪其 实 佢自己咩啊？佢自己粪便同嗰个人嘅粪便有啲唔同啊？ 所以佢已经特登做到聚类紧咯，因为佢知嗰阵时系冰天雪地嘛。 嗰排佢食啲咩？ 食得好清啊！ 佢就话连续八日食高蛋白嘅食物同埋高脂肪酸嘅入北极嘅飲食咯。 哦， 系啦，即系佢跟足晒一啲冰天雪地嘅嘢。 但 系 唔够冻，可能咧都听过有啲故仔，话个杀人凶器唔见咗，哦，原来系冰条咁样，咪尖噶嘛，可以。 系，所以我都怀疑系。 唔 系 佢个人唔够冻啊，可能 系一来二嚟嗰样嘢， 肠啊嗰啲可能都啲温度都唔同， 同埋佢唔溶咯，佢嗰度嗰笪地方会唔溶噶嘛。 系啦，佢就喺呢个零下五十度嘅雪柜，即系雪完之后，佢一拎翻室温咪即刻溶咯。 系， 佢可能喺一个零下五十度嘅雪柜入面做。可能得喎， 系喎、啊， 系喎、啊，即系我哋而家就喺度 challenge 呢个得奖者，系咪？我哋三个，我哋三个呢个恩星 DJ 即系 challenge 佢。咁咧，另外咧，其实仲有嘅就系呢个二头先我都有十个奖噶嘛。咁啊，快速讲下仲有啲咩奖啦。咁佢话声学奖咧得奖嘅研究就系咧鳄鱼咧吸咗呢个氦气之后嘅叫声嘅研究。咁啊，另外咧就系和平奖，和平奖系边个攞咗咧？就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外交官攞奖的。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们互相半夜敲他们自己的门钟，跟着又走了。唔知点解咁，所以头先问大文问我做咩笑嘅，我就睇到呢个笑咯。佢哋攞和平奖嘅， 即系好似敲，即系 夜晚叫你去厕所。 系啊， 咁好啦。咁跟住之后物理奖咧就系咧地震嘅时候蚯蚓系点样喐嘅咧咁。咁另外啦就昆虫奖， 震住咁喐 咯。系昆虫学奖咧就系昆虫学家原来都会惊蜘蛛，咁但系佢点样做到昆虫学家咧？ 蜘蛛唔系昆虫嚟嘅。 佢 唔系 insect， 六隻腳先系 insect， 八隻 腳喎， 系 咯， 系，但系佢攞昆蟲學獎喎，佢就做呢個研究啦。咁另外咧就系醫學獎就系令人崩潰嘅嚼嗰啲食嘢嗰啲聲。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就系其餘嗰四個就系頭先都已經講咗啦。咁呢個就系今年啊呢個搞笑諾貝爾得獎嘅完整名單啦。 蠢材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念你，无缘明一天，我不惜手指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 给你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既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夏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都相见的无缘明一见，我不释手只拥暴雨天，欠缺你温馨便记起，占有你我却必低你，今日我先及抛弃。 美国不会与蓬佩奥会面。蓬佩奥早前批评全球没有一个打压宗教自由的地方，情况比今日中国更严重，呼吁梵蒂冈和美国一起谴责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时候批评蓬佩奥诋毁中国共产党，无端攻击中国内政，挑拨中意关系，中方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又形容蓬佩奥可以休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877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6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64，瑞士法郎0.919，加元1.3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87，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78美元，卖出1,905.9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微雨。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周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在呈祥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的快线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蝴蝶谷。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松屋村因为有道路工程，快线封闭，龙尾蝴蝶谷。而在龙翔道同样因为道路工程，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亦都是封闭的，龙尾去到近黄大仙中心。因为道路工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观景台快线封闭，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近爱民村。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出九龙的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在新界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仍然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淡干山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丁九桥。最后提提大家中秋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屯门区直至到明日上午5点，黄金泳滩径介乎青山公路至到加多里湾泳滩公众停车场的一段清恩街，通往旧咖啡湾泳滩公众停车场和蝴蝶湾泳滩公众停车场的通道都是会间歇性封闭。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班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呢，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的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呢，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了之后，再同朋友玩翻旧伴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彤、磨莉，敏感时刻。 平日下昼繁华喧闹的商业区，入夜之后行人寥寥可数，就在一条长楼梯顶的转角位置，有一间开住灯光极暗的小酒吧。这间铺头没名的，座位得一个，只是在星期四晚11点才会营业的。而且只有感情丰富的女人才能够察觉到这间酒吧的存在。客人走到入店里面，亲切的老板娘都会送她一杯橙香味的 welcome drink。只要饮一啖，客人就会敞开心扉，同老板娘倾诉佢嘅爱情故事。呢一杯神秘嘅橙酒叫做阿贝罗斯布利兹。喝一口爱情剧场，阿贝罗斯布利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咁复杂，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永远都没办法完全确定其他人心里面想紧的是啲乜嘢。对方点解会找你，点解会突然之间唔找你，你都唔会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即使你问到佢一个答案，那个答案都只是佢想你听到的答案，而未必是他心想紧嗰样嘢。无缘无故的失踪，不明不白的分手，无疾而终的结局，对于我这个处女座的人来讲呢，永远都是一个心结。就算件事过了几耐都好，就算我对这些人没晒感觉都好，我都仲是好想知道当初我们开始同埋结束嘅真正原因啊！ 还未散的分手思绪。心的街角抱拥，不痛，不感觉得痛。你也许介意我千疮百孔，有谁愿意重复爱着谁？有缘无分，何苦再受罪？今天没有你。一些花水止住了每次心碎，哪一个比你好，比你差更要吗？说一句放下了，心里边更牵挂。普天下爱恋，承受或者欺诈，总之有人来陪我跌问。 那一线之差，会找到比你好比你差更要吗？我给你撇下了争气点，学爱得高雅，体恤求爱者无谓太早丑化，我不限了谈笑，但是说到将来我怕。 前我在一个船P活动识了 Jason， 我对他第一个印象好好啊，他好高大又靓仔，以前还做过 part time model 添。倾偈嗰阵咧，佢又好真诚，同佢相处完全都冇距离感。但系可能佢实在太出众啦，身边围住佢嘅女仔多的是，我根本冇谂过佢会睇得我上眼。所以我哋一直都只系喺 IG 上面互粉，我就好似佢嘅小 fans 咁八卦下佢嘅生活，连偈都好少倾。大约识咗佢半年之后啦，有一日佢喺 IG 嗰度私信我，开始同我倾无聊嘢。我嗰下真系有受宠若惊嘅感觉噶，我点会估到佢会想进一步同我做 friend 呢？我亦都冇谂过之后会同佢有啲咩发展，因为可以同个咁王子 feel 嘅人倾下偈，其实我已经好心满意足噶啦。 天天写封封写满六百句的我爱你，写了三年从未觉得太乏味，深信最后收得到答复，何理换美不美？奇先生，可否在你十八秒钟看看信？如果你认同人士有需要做梦，给我寄赠签名的信封，只要一封。继续被动来做普通的大众，实在没有人情愿不怕面红，顽强地进攻，争取你认同。才年年月月晚晚朝朝密密。 倾咗一轮之后 ，Jason 同我有约过出去食饭，又食过几次糖水。每次同佢出街，我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噶。都系嗰句啦，我从来都冇期望过自己同佢会产生出友谊，而我亦都唔知道佢一个外表咁出众、身边大把狂风浪蝶嘅人，点解会对我呢个咁平凡嘅女仔有兴趣？主动同我倾偈做朋友呢，佢仲主动约我出嚟见面，应该唔会系骗案啩？骗财骗色，我都唔系一个好对象啊。咁但系我又唔够胆问佢，因为咁样问出口，好似显得我好自卑、好 cheap 咁。就算净系做朋友，我都希望喺佢面前展现自己有自信嘅一面。但系无论一起初点样叫自己唔好乱谂嘢，唔好谂太多都好啦。避唔开嘅就系，当你冇 perfect information， 你就会有幻想嘅空间。慢慢我就会喺度谂，如果 Jason 佢唔系对我有好感，点解佢会主动揾我呢？咁如果 Jason 真系对我有好感，我又系咪真系可以同个咁完美嘅人发展出下文呢？ 为何还没有初吻便要怕失恋，约会未完便挂念，值得我晚上过分祈求明天，以为你会在眼前。为何还没有吵架便怕与你开战，每日面临你考验，头一次顾虑我没动人条件，怀疑全是我问题没发现，明知暂恋惊喜错恋肤浅，怎么我会兴奋狂热？大约有什么路线？ 我哋联络咗两三个月之后，有一日我如常咁样同 Jason send message 倾偈，但系佢嘅态度突然间变得好冷淡啦，同之前好主动讲嘢同埋好幽默嘅佢完全唔同。后嚟讲讲下，仲直头已读不回添。我又问佢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但系佢就净系好敷衍咁答我，话佢忙紧。我当下系有一种失落，仲有好多个问号喺我脑里面添。但系我又知道，就算我问佢，我都唔会得到一个真正嘅答案噶啦。如果一个男人佢想揾你，想见你，无论几唐突、几多点、几艰苦，佢都一定会揾方法联络你。但系如果一个男人佢唔想再理你，对你冇感觉，无论你点揾点问，佢都可以当你透明。呢、这个道理系我好耐之前睇套电影嗰度学翻嚟嘅。嗰套戏嘅名就叫做《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 就 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你。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我不能再想，我不能再想，我不能。爱情走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不能承受，我已无处可躲。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我不要再想。 我同 Jason 就系咁样做咗几个月朋友，然后突然间冇再联络，冇再揾，又变翻陌生人咁啦。后嚟有一日，我仲发现佢喺 IG 已经 unfollow 咗我，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啊！我哋乜嘢都冇发生过，我又冇得罪佢，主动揾我嗰个系佢，突然间抽身失踪嗰个又系佢。到底佢系谂咩嘅呢？我就算唔想发展，做个普通 friend 都得啩，有必要咁样冇眼屎干净盲咩？虽然知道答案对于成件事嚟讲已经系冇意义，亦都唔会改变到我哋而家变成陌生人嘅事实，但系我都真系好想知道呢个男人到底系谂紧乜嘢嘅咯？你听紧噶？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啊？ 就算以后见不到，没法再后退一步，难道我脾性他不知道，谁对谁错都好，没有责任对他好，没有顾虑懒得苦恼，怀念角力斗嘴不枯燥，没顾虑才苦恼，不会自己去求和，就算指错要谁投受气说不过，谁若先找到谁随便讲句心。 要谁投受气说不过，谁若先找到谁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龙翔道因为道路工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天马苑。而在呈祥道同样因为道路工程，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的快线都是封闭的，龙尾就在蝴蝶谷。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入口一带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繁忙，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入口现在亦是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淡干山交汇处。最后提提大家中秋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在荃湾直至凌晨三点，大帽山道由全锦公路交界以东的路段都是会临时封闭，现在大帽山郊野公园的停车场都是暂停开放。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中秋要 play safe， 煲蜡 is not ok。想下雨，唔想落件新地，玩蜡烛，嗱嗱声，预备翻个容器。垃圾记住一定要清理，保持地方清洁有手尾。要有气氛都唔好放天灯，起火伤到自己，伤到人。电光棒唔好有四围路，光一阵又唔环保。跳光光跳地堂，欢乐中秋 ，You all like fun。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敏感时刻 朋友圈 茉莉， 茉莉 今天我朋友圈请来这个呢好久没见的朋友，我好挂住他，他是 Jenny 吴日希。 Hello， 大家好啊。 是啊，你知不知道我转了节目的？我想你应该不知道。 我不知道，因为我未想过你。 我一转早了两个钟头。 早了两个钟 头。是啦、啊、就跟李敏他们做节目的。Oh. 是啊， 所以就话朋友就真系要见噶， 唔见就真系要喺个朋友圈度先见到啦。 但系咧，我好开心嗰样嘢就系恭喜恭喜恭喜， 多谢多谢多谢。 点解原来系会真系就算唔系我生都咧， 系 会待朋友开心噶， 系啊， 有喜悦。 這个我都觉得 surprise 啊，因为我身边好多啲朋友仔咧，都可能都仲未有家室或者未试过有小朋友咧， 嗯， 佢哋都会话啊，见到会觉得好戥你开心，但系。其实呢我讲緊我自己未有小朋友嘅时候呢我冇呢种感觉㗎。 是。 我係唔係。 就係戥人辛苦。 係我真係哇好辛苦同埋好驚㗎。即係我觉得成日都会觉得怀孕係一件好驚嘅事。咁直到自己经历过之后先至会知道、 嗯、 哦原来係一件幸福嘅事。咁第一胎係幸福嘅。咁但係原来去到第二胎原来都唔係想象中咁幸福嘅。 係啦。因为我其实都有两个问题想问你。首先啲人就会话会有恐惧啦。因为调返转如果我有咗、嗯、就算有心理准备都好啦、 嗯， 我想我都会恐惧嘅，因为怕有好多未来嘅嘢、嗯，首先唔知道自己识唔识凑佢啦，又唔知佢即系好担心佢健康啊，好多嘢都担心嘅。咁、嗯、啊，怀孕嘅时候呢十个月亦都会好担心，会唔会够营养俾佢啊？有好多嘢嘅，有可能好多嗰啲呕啊，又或者唔舒服噶嘛。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是，通常啲人讲第一胎同第二胎就真系都会有分别嘅。 系啊系啊， 有啲第一胎好舒服，第二胎就大件事啦。 系啦、啊，冇错，我就。屬於呢一種即係第一胎係陀到天堂咁樣啊！你覺得自己皇帝啊， 即係完全冇感覺嘅第一胎。 有感覺，初頭都會有少少想嘔啊，但係其實好輕、好輕、好輕頸啊，好輕微嘅症狀。咁、 嗯、 但係其實呢一胎係由一開始一 準，一知道要一知道已有機會陀嘅時候，你已經係 feel 到又頭痛啊，又嘔啊，好唔舒服嘅。 係， 即係我可以話， 即係你未驗嘅時候已經估到噶啦，因為呢啲感覺。 係啦，即係因為好大反應嘅，真係咁，所以咧，其實第二胎嘅時候，你會就你因為第一胎太天堂嘅時候，你第二胎就算可能。正常人都會有呢啲反應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哦，真係好辛苦，因為你第一胎好舒服嘅，嗰個比較令到你會覺得第二胎真係好辛苦咁樣咯。 係嘢食方面咧，因為好多人成日都話咧，你個口味會唔同嘅喎。 嗯， 你第一胎有冇唔同咧？第二胎又有冇即刻又調翻轉咧？ 有啊，第一胎係將一啲自己過往唔食嘅嘢會突然間食咗， 突然間想食之後去買嚟食啊，定係點咧？ 嗯，唔抗拒啦，即係可能又本身唔中意食葱啊、芫茜。西啊之类嘅嘢啦，咁到陀第二胎、第一胎嘅时候，你就会突然间，哦，我觉得好好食、啊， 但系边个俾你食咧？ 即系总之佢存在系冇问题嘅嘢，但系以前 就唔得啦， 佢连存在都唔可以噶嘛。 系， 咁但系系啦，即系有好多可能自过往未系好中意食，或者都中意食，但未去到好中意食。即系我第一胎我系好中意食辣嘅，每一晚临瞓之前都 好似以前听过你讲过， 系啊，都要食辣嘢咯，即系唔辣唔得咯，即系跟住。但系第二胎咧，今次就好得意嘅，就将一啲平日好中意食嘅嘢咧，就全部唔中意食啦。即系例如我好中意食海鲜，跟住我话唔中意食噶咯，而家或者想食辣嘢，但系食又唔系好好，但系可能以前。不是特别好的嘢，冇乜特别咧，即系可有可无嘅。我突然间会好中意食，即系好中意食酸嘢啦，好中意食番茄啦，同埋即系成件事好唔同嘅。咁即系你会 feel 到下，哦，原来真系有分别嘅咁样样咯。 同埋我唔知点解，我突然间觉得你好幸福啊！就算你讲而家嗰啲唔中意食嘅嘢，或者你而家突然间好中意食嘅嘢咧，明明其实我觉得。對於一個人的口味突然間轉變咧，我覺得都幾辛苦，因為你要習慣啊嘛。 係啊，初頭嗰三個月，我係覺得哎呀，我好想食蝦，但係我食唔落啊！你明唔明啊？嗰種想食但係食唔落嘅感覺好慘嘅。 但我 feel 到你而家個笑容同埋你講嘢嘅時候都係笑住咧。原來真係做媽媽可以偉大到咁，即係嗱，我想講咧，我對住阿李敏嘅時候，我哋已經見到噶啦。即係作為一個知名嘅作家，佢會敲門啲鄰居門咧，叫佢哋唔好騷擾自己個女考。面试，我一见完你之后都发现真系做妈妈嗰种伟大， 系好唔同嘅，真系我自己都觉得系真系即系生完小朋友啊，结完婚之后嗰个成个情绪都系好唔同嘅。 嗱，我又想问啊，一开头有小朋友到小朋友真系出世嘅时候，你会唔会真系比较恐惧嘅？就系、是、啊，我点样教佢啊？ 反而第一胎系好少去谂，即系。怎樣去教他這件事，因為沒有那個 process， 你是不會知道、哦、原來是需要去想這些東西的、直到第一個小朋友開始真的要讀書啦，要開始面試，你才會想是、哦、原來這些是真的要教的、但是好彩就是叫做我們雖然未有經驗，之前未有經驗的時候都有教到，即系都算教得唔错咁样。咁第二胎咧就反而系会惊咗多啲咯。因为我觉得第一胎实在系一个上天嘅礼物啊。即系 Giselle 系一个喵喵系一个好乖嘅一个小朋友嚟嘅。即系我已经唔需要点样去教佢，已经好多嘢去自动波咁样。咁你会觉得哇好幸福。咁但系去到第二胎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咦，你陀紧佢嘅时候，嗰个成个反应都唔同。佢系嗰啲咧。你跟他聊天没用的、 啊、真的可以跟小朋友聊天的在肚子 是啊 是怎样的 即第一胎的时候你跟他聊天如果他踢得太劲、我真的很不舒服你静一点行不行跟或者你给他歌去听他会突然间静晒的、但是呢这个小朋友呢他不是那么容易妥协的 feel 到他是因为 其实他第二是舞王来的跳舞的 我不希望是啊即系 so far， 昨晚佢都令到我好唔舒服嘅时候咧、我用翻我第一胎嘅对待方法，我播歌俾佢听啦。佢系随住个 beat 喺度摁摁摁咁样嘅，跟住你就会觉得，唉、哎，玩完啦，唉、哎，呢铺玩完啦，唉、哎，点教啊？都唔听人讲啊，唉、哎，点算？所以系有少少烦恼嘅今次系。 我想问一下啦，咁如果系陀小朋友或者照顾小朋友，系咪要好有耐性嘅咧？ 是的，这个真的 是需要多好多耐性的。其实我以前是极度冇耐性的一个人的。我见到啲小朋友呢即係同我呢一起搭飛機呢一见到小朋友你就会第一下反应哎呀死啦有小朋友。 其实唔知係你一个啊。 係啦。 好多人啊。 即係但係呢呢样嘢喺你做咗阿妈之后呢、你个耐性突然间或者你个忍耐力你会突然间提高咗200倍咁样呢。即係你会觉得哦小朋友因为你到时你就会懂得分小朋友呢隻喊声系扭计喊啊，定还是唔舒服喊啊，定还是系惊嘅喊？系啊，有分别噶。咁、你就会听到，哎呀，佢依家好唔舒服啊，佢好唔舒服，所以佢先至会喊。或者有啲小朋友，你一听就，哎，佢扭紧计啊，唔好理佢嗰啲嚟嘅。咁所以咧，你做咗妈咪之后，你就会发现，哎，你自己对小朋友耐性系高咗好多，因为你识得，你理解到点解。佢會喊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哦，原來係咁，咁你相對地，你就會識得點樣去處理咁樣啦。 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为。 各適應冷待，或可堪稱最親愛。 敏感時刻， 朋友圈 魔力。敏感時刻， 朋友圈 魔力。魔力 你觉得你自己咁耐啦，有小朋友，又或者第二胎啦，你最大嗰种嘅变化，或者你做过一样嘢，系连你都觉得，哇！呢一世人我都冇谂过自己会做过嘅，我为咗 哇，好恐怖嘅呢个，我掉晒我屋企嗰啲之前储落嘅一啲公仔同埋嗰啲 figures， 咁嗰度嘅价钱我谂系超过30-40万啦， 你放俾人啊嘛。 我冇啊，我直头掉咯，因为我掉嘅时候，其实我每一次掉我都觉得好唔舍得，我系分批掉嘅，仲要 分批先最惨，因为仲望住啊嘛。 系啊，但系因为其实咧，如果我掉嘅时候咧，我又要去，即系如果我卖出去或者捐出去咧，其实捐出去系好重嘅，即系唔系真系个个屋企人系可以接收到呢样嘢，因为嗰阵时我系真系租咗个仓系特登去摆我啲公仔咁啊。咁跟住 你继续摆仓咪得咯？ 冇啊，因为我唔想再使钱落去呢一扎嘢上边啊。咁最折中嘅方法就系我掉晒佢咯。所以咧系即系啱啱最近我都掉咗另外一批嘅 figure 啦。咁啊嗰度都差唔多。 我表示你个样嘅唔舍得。 系啊，都差唔多10万蚊咁样。咁跟住你就会觉得算啦。之前因为有啲钱咧，你系细个使完嘅，你细个觉得好值得嘅时候，到你过咗10-20年之后，你可能就已经觉得我发现有更加值得我去投放资源嘅一样嘢或者一个人，咁你就会将以前摆嘅心血就会全部就觉得好无谓啊！即系细个觉得铅笔跑啊，嗰啲擦纸胶好靓，你会好唔舍得用，但系咧。我最近又系执屋嘅时候，就以前储落嗰啲信纸啊，冇乜用啊，但系又好靓，但系又唔舍得抌，但系你留喺度真系冇乜用，咁所以就变咗做即系好尴尬地好鸡肋咯呢件事。 系我明嗰种矛盾， 系啊。 但我想话啦，今次啦到你嘅碟啦，即系四年，咁就叫做爱情无价，系啦。咁啊，头先讲咗人就无价啦，系啦。但我想问一下啦，呢只碟四年，其实呢只都算系你无价噶啦，系咪啊？四年等住 好无价嘅都，即系放我嚟讲啊。但系咧，我会觉得呢样嘢系一个纪念价值多过其他嘢，即系出呢一只碟嘅原因就系纯粹 for 一个大家嘅纪念啦、留念啦，即系有一个叫实体碟嘅嘢曾经出现过咁样样。咁我自己亦都系咁嘅心态啦，即系我由初头好期待，到而家每一年即系慢慢到四年之后，再见到佢嘅时候，就会我因为好感恩就系佢可以出到街咁样咯，而唔系话好期待佢可以出到街咁样咯。我觉得拣呢个时候出呢只碟，其实都开心嘅，即系好似因为呢只都系 B B， 个肚入边嗰个都系 B B， 一只系女嚟嘅，咁另外一只系仔嚟嘅，咁我好似生咗个龙凤胎咁样样咯。咁所以即系好似有两件嘅开心嘅事一齐发生咁。 我成日觉得爱情无价啦。回忆都是无价，创造回忆都是无价。我见到你抱住只猫仔的时候呢，你就给了一个幸福，一个无价的幸福这只猫仔。 哦， 流浪猫来的，你拿了来养。 没错，它是一个元朗合一街市上面执回来的。咁啊，但系只猫仔就系、是、嗰阵时有个杂货铺，咁佢嘅老细就有啲猫成日都生咗一窦啊，好多嗰啲街边嘅猫，因为佢自己都执咗两只翻嚟养，咁我就同佢讲话，如果你下次真系再有嘅话，我帮你要一只啦，咁样，咁亦都好开心嘅，就系因为我自己嘅小朋友即系喵喵啦，佢系一个佢都好中意。 小動物， 小動物同埋小朋友嘅一個小朋友。咁所以佢係自己，佢自己 request 話，我好想要隻貓，我想養隻貓。咁我又問佢啊，如果你養咗隻貓之後，你會唔會照顧佢啊？咁 so far 我而家見到我個女好鬼緊張，每一次見到隻貓勁肉緊喺度咬曬牙齒咁樣咧，抱攬實佢喺度啜啜啜佢，真係好尷尬啫。 嗱，養貓就之前我都聽你講話，你之前已經養過啦。到俾你嘅小朋友養佢嘅時候，可能佢係咪有經驗嗰啲噶嘛？ 哦，都 OK 嘅，因為其實 before 我哋養貓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屋企都有隻狗喺度噶啦。咁啊，叫 Honey。咁所以咧，其實平時見到啊淼淼咧，佢識得去攞啲糧啊，倒啲水啊，一見到 Honey 冇嘢食冇水飲嘅時候，佢就會自己走去主動倒啲嘢食俾佢。咁所以幾得意嘅，即係你會見到佢哋係互相好錫對方，即係係佢哋兩個係嗰種歡喜冤家，即係互相得閒就對。即對對方喐手喐腳啊，咁但係你會見到佢哋係喐完手喐完腳之後咧，好似 有 friend 翻咁樣，咁所以其實係 sweet 嘅。咁我哋自己因為對上一隻貓咧，我係喺嗰啲即人哋生有，但係係名種貓嚟嘅，但係佢係一個突然間嘅心臟病發突發咁樣去走咗嘅，咁所以其實由嗰次。嗰只貓走咗之後咧，其實我都一路都個心好唔舒服啊，好唔敢再養一啲小動物，我好驚自己傷心。咁直至到真係小朋友出咗世之後，我覺得哦，我希望將呢個愛心去延續落去，即係我希望唔係淨係掛住自己會唔會傷心呢樣嘢，希望可以真係幫到其他嘅貓仔咁樣。 我覺得 Jenny 的女女都很乖的，即有很多小朋友三分鐘熱度的嘛，玩到兩晚之後媽媽你自己餵回她啦樣的，但是 Jenny 的女女絕對就沒有這樣東西，還有你現在肚裡面的寶貝還有大寶貝的女女全部都可以健康快樂快高成長，不是那些叫什麼 快高長大。 今天Thank you Jenny， 拜拜。 为什么 沉淀往事，感觉共你就快同偕了，无奈要搁浅。